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1课，谈一谈乘车、船或飞机时要用到的一些表达法。 In this program, we'll learn lesson 21, going by train, by ship, or by plane. 首先，我们请大家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上次学过的内容。Oh, John, 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Swimming and jogging. What about you? Well, I like bowling. Besides, I enjoy watching football on TV. You know, the Beijing Guoan football team, they're great. Well, you see, Julia, I've noticed that a lot of old people in China usually do Tai Chi Chuan early in the morning. I'm sure it can help people keep fit. Do you know how to do Tai Chi Chuan? Well, I know a little, but I have a friend who can do it very well.He has won a world championship in Tai Chi Chuan. I can introduce him to you if you like. That would be great.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与体育锻炼有关的一些表达法。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现在还不行，我们还要来学习新的内容。咱们先来看看这句话。 The train for New York City leaves at 8:30 a.m. platform 10. 开往纽约的火车上午八点半从十号站台开出。The train for New York City 指的是开往纽约的火车。开往哪里的火车要用介词 for。Platform 10, 十号站台。站台 ,platform, P-L-A-T-F-O-R-M, platform。 The train for New York City leaves at 8:30 a.m.Platform 10. The train for New York City leaves at 8:30 a.m. Platform 10. 若是想问伦敦来的火车该什么时候到，应该怎么说呢？ When is the train from London due to arrive? The train from London 指的是从伦敦来的火车。从哪里来的火车要用 from. When is the train from London due to arrive? When is the train from London due to arrive? 如果您想询问车票的价格，该怎么说呢？ How much is a one-way ticket to Miami? 去迈阿密的一张单程票要多少钱？ A one-way ticket 指的是单程车票。Miami是美国东南部的一座城市。 How much is a one-way ticket to Miami? How much is a one-way ticket to Miami?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问题。 Is there a regular passenger ship from Vancouver to Seattle? 从温哥华到西雅图有定期客船吗？ A regular passenger ship 指的是定期客船。From Vancouver to Seattle, 从温哥华到西雅图。Vancouver, 温哥华位于加拿大西部，是一座美丽的海港城市。Seattle, 西雅图位于美国西北部，那里的景色也非常优美。 Is there a regular passenger ship from Vancouver to Seattle? Is there a regular passenger ship?From Vancouver to Seattle. 接下来我们学习预订机票的说法。 Book me two economy class seats to Atlanta for Monday morning, please. 请给我订两张周一上午去亚特兰大的经济舱机票。Book 在这里是个动词，解释为预订。Economy class, 经济舱。Atlanta, 亚特兰大。 这座城市想必大家已不再陌生。19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那里举行的。 Book me 2 economy class seats to Atlanta for Monday morning, please. Book me 2 economy class seats to Atlanta for Monday morning, please. 机票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刚才我们学过了，单程票是 One-way ticket. 那么往返机票应该怎么说呢？ Return ticket. Return ticket. 美国人称往返票为 Round trip ticket, round trip ticket. 还有一种票是回程不定期往返票。 Open return ticket, open return ticket. 要想预定一张回程不定期往返票，则可以说 I want an open return ticket to London for December 1st. 我想买一张12月1日去伦敦的回程不定期往返票。 I want an open return ticket to London for December 1st. I want an open return ticket to London for December 1st.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节目，我们继续学习。刚才我们学过了预订机票的说法，为了保证航班准确无误，一般还需要再确认一下。 I'd like to confirm my round-trip flight reservation to Ottawa for January 11th. 我想确认一下我预订1月11日去渥太华的往返机票。Confirm, C-O-N-F-I-R-M,Confirm 是确认的意思，这里还用了句型 I'd like to。 句中的 Ottawa 渥太华是加拿大的首都，是那里的政治文化中心。 I'd like to confirm my round trip flight reservation to Ottawa for January 11th. I'd like to confirm my round trip flight reservation to Ottawa for January 11th. 您确认机票时，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您所乘航班的起飞时间。 Pan Am Flight 101 takes off from Los Angeles at 8:30. 泛美航空公司101航班在8:30从洛杉矶起飞。Pan Am 是 Pan America World Airways 的简称，中文译名是泛美航空公司。句中的 take off 意思是起飞。 Los Angeles 美国城市洛杉矶，简称为 LA。 Pan Am Flight 101 takes off from Los Angeles at 8:30. Pan Am Flight 101 takes off from Los Angeles at 8:30. 工作人员可能还会向您介绍说 This airline flies once a week. 这条线一周飞行一次。 This airline flies once a week. This airline flies once a week. 您登机以后，在起飞之前，服务员会提醒您。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s. No smoking, please. 请系好安全带，请勿吸烟。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s. No smoking, please.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s.No smoking, please. 最后，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练习一组辅音群的发音 ，s 加另一个辅音的辅音群 ，sk, sky, sp, speak, st, stop, sm, small, sn, snow.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See you next time.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夜です。お元気ですか？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三百の時間ですね。 在上集讲，我们去了商店、银行。那么今天我们将带着你去邮局。邮局也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去的地方。如果你想在邮局发信、寄包裹、拍电报时，你是不是也很想了解我们都该使用什么样的日语呢？ そうですね。どんなに仕事が細分化された今日といっても、郵便局は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中で欠かすことのできないところですね。 在进入今天第15课郵便局で在邮局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绘画里出现的新单词。 郵便局、郵便局、 郵便局、邮局。 航空便、航空便、 航空便、航空信。 手紙、手紙、 手紙、信、書函。 書き留め、書き留め、 書き留め、挂号、挂号信。 小包み、小包み、 小包み、邮寄包裹、小包裹。 大阪、大阪、 大阪、大阪、大阪。 何日、何日、 何日、几天。 上海、上海、 上海、上海。 電報を打つ、電報を打つ、 電報を打つ、拍電報。 発信紙、発信紙、 発信紙、電報紙、發報紙。 キロ、キロ、 キロ、表示公斤或公里。 何々ごとに、何々ごとに、 何々ごとに、表示没什么什么。 ずつ、ずつ、 ずつ、接在表示数量词之后，表示均摊或多次等量的反复，可以为个什么什么，分别什么什么。 増える、増える、 増える、增加、增多。 伝聞、伝聞、 伝聞、伝聞。 切手、切手、 切手、邮票。 はがき、はがき、 はがき、明信片。 合計、合計、 合計、共计、合计。 字、字、 字、字、汉字、文字。 単語が少し多いようですね。皆さん、覚えら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ので、次にもう一度センテンスをゆっくり読みますから、よく聞いてください。 今天单词似乎多一些、一下可能记不住。下面我慢慢读一遍句子。 これを航空便でお願いします。 この手紙を、書き留め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小包みを大阪に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北京まで何日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上海へ電報を打ちたいんですが。 発信紙をください。 1キロごとに80円ずつ増えます。 伝聞は中国語で書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 60円の切手とはがきを5枚ください。 合計35字でいくらになりますか？这次也许听懂了不少。下面试试看，在和田君给你读完每个句子后，你是否能说出它的汉语意思？想不起来，我会接着给你做简单的解释的。 これを航空便でお願いします。これを航空便でお願いします。 我想寄航空信。これを航空便でお願いします。如果你想寄挂号信，你可以说。 この手紙を書き留め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この手紙を書き留め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この手紙を書き留め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这封信请给我寄挂号信。类似的还有。 小包みを大阪に送りたいんですが。小包みを大阪に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小包みを大阪に送りたいんですが。我想把这包裹寄到大阪。如果想寄往北京呢？ 小包みを北京に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如果你想了解所需要时间，你可以用下面这样的说法。 北京まで何日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北京まで何日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到北京要用几天？北京まで何日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我们把上面几句话连起来再听一遍。 これを航空便でお願いします。 この手紙を書き留め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小包を大阪に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北京まで何日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同样，当你想拍电报时，你也可以引用这样的句式。 上海へ電報を打ちたいんですが。上海へ電報を打ちたいんですが。 上海へ電報を打ちたいんですが。我想给上海发个电报。 発信紙をください。発信紙をください。 発信紙をください。请给我一张发报纸。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是。 上海へ電報を打ちたいんですが、発信紙をください。 无论寄信件或寄包裹时都有一个重量问题。如果工作人员对你说。 1キロごとに80円ずつ増えます。1キロごとに80円ずつ増えま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公斤增加80日元。1キロごとに80円ずつ増えます。 伝文は中国語で書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伝文は中国語で書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 伝文可以用汉语写吗？如果你想确认伝文是否可以用中文，你就这样问。 伝文は中国語で書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 如果要买邮票等，下面这样简单的句式就可以。 60円の切手とハガキを5枚ください。60円の切手とハガキを5枚ください。 60円の切手とハガキを5枚ください。请给我一张60日元的邮票和5张明信片。 合計35字でいくらになりますか？合計35字でいくらになりますか？ 一共35个字要多少钱？写完电报关于价钱你就可以用这句话问。 合計35字でいくらになりますか？次は中国語を聞いて日本語で言ってみてください。最後にその答えを言います。 好，下面我们来复习。你的任务是把我说的汉语译成日语。 いいですか？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我想寄航空信。 これを航空便でお願いします。 这封信请给我寄挂号信。 この手紙を書き留め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が。 我想把这包裹寄到大阪。 小包を大阪に送りたいんですが。 到北京要用几天？ 北京まで何日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我想往上海发个电报。 上海へ